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创意。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悦。今年是2017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0周年。虽然呢，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纪念日了，但是由此引发的这个联想啊，我觉得到现在都没有停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20年前啊，对于很多已经上了班的这些朋友来说，20年前发生的事儿，我们可能记得的比较少了。但是呢，相信20年前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幕，很多人都是历历在目。所以就引发了20年前你在做什么，20年前我们家都发生了什么，20年前都发生了哪些事儿等等一系列的联想。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回顾一下1997年我们喜欢的那些香港歌手，他们都在干什么。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有很多我们喜欢了很久，我们觉得陪伴我走过了青春的这样的一些人，在1997年居然还没有出道。而一些呢，我们认为他可能也算是这个中生代吧，就感觉不是那么老，但是1997年呢，人家已经出道了好久了。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曲来自上世纪9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四大天王当中的张学友演唱的《不老的传说》。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靠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每回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将星光深处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如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换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 在远远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更恋爱梦深，心抱拥。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 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学友1997年演唱的《不老的传说》。这个《不老的传说》呀，如果您看过张学友拍的音乐剧《雪狼湖》的话，你会发现这是《雪狼湖》的主题曲，对不对？其实在1997年呢，张学友是先发行了《不老的传说》等等一系列的在《雪狼湖》当中出现的歌曲，等到这个歌曲已经很火的时候，然后再顺势推出了强大制作的《雪狼湖》。《雪狼湖》当时在1997年的时候，在香港连演24场，并且是场场爆满，说它是港产的最优秀的音乐剧，我觉得不加之一，这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说1997年的张学友是非常非常，不能说是巅峰吧，因为我觉得歌神现在还在巅峰，对不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呢，在1997年的那个时候，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也挺忙碌的，那就是郭富城。我们其实想到郭富城啊，就是总感觉郭富城他的这个舞蹈跳得特别好，对不对？他的演唱会特别精彩，他的音乐作品呢总是感觉他好像很久都没有新歌推出。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完全不是。1997年郭富城的表现真的是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啊，连专辑带 EP。郭富城呢在1997年发行了听风的歌卡拉 EP 一个了啊，还有华纳超级品音色系列郭富城两个了，谁会记得我爱的呼唤，复制灵魂之再度复制，以及爱定你，还有唱这歌，出了7张专辑啊，专辑加 EP 出7张，这个放到现在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郭富城非常好听的唱这歌。 这是无名就是困顿不明，就是明媚不敢心都做出惊喜，我心得跳起，用力量创造大地，请必须记起我的对峙高手上兵，听我讲做梦也是戏卿，听我讲我在创出新趣味，听我讲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共唱这歌，有的同寻有我愿意分唱这歌，美好前程跟我在追寻，唱这歌 来自郭富城唱这歌。四大天王可以说是香港的文化名片，那这四个人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基本上啊，对于香港的这种流行音乐的奖项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为什么说是基本上呢？因为也不是完全的嘛。在1998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1998年呢，当然是因为1997年的表现了，对不对？在1998年年初的时候啊，香港的一个非常盛大的典礼叱咤乐坛奖啊，评选的这个男歌手的获奖名单当中，大家非常惊奇的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名字，金奖啊还是张学友，银奖呢居然不是郭富城，不是黎明，也不是刘德华，是谁呢？他就是古巨基。古巨基在1997年的时候呢，也真的是很努力，发行了《心愿》《欢乐今宵》以及《忘了时间的钟》三张专辑。其中呢，《欢乐今宵》呢是广泛好评，《忘了时间的钟》也是古巨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也成功的帮他打开了内地的市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古巨基的《忘了时间的钟》。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再爱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火、哦哦、你曾经多爱我，为什么都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呜呜呜，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剩什么？你说。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这首歌曲呢，我们现在再来听的话，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纯净，感情呢也是非常的真挚。更加厉害的呢，就是在副歌部分真假音的转换啊，我觉得古巨基真的也是运用的淋漓尽致。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提到古巨基的这个名字，一般人都会觉得还挺年轻的吧？怎么会在1997年的时候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古巨基 人家1991年的时候19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以这个电视剧演电视剧而出道的，之后呢也主持过娱乐节目啊，做主持人。1994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解释》，所以说这个古巨基他绝对是一个全才啊。其实他的这个才华刚才还没有说完，古巨基他还喜欢画漫画，而且呢他画的漫画还曾经出版过，销量也是不错。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跟古巨基有情况相似的地方，我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也会觉得诶他还很年轻吧，1997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吗？1997年的时候就已经出歌了吗？没错，这位呢就是莫文蔚。莫文蔚在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唱片，不过那个时候莫文蔚在乐坛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于是呢在1995年又转入了影坛，跟周星驰共同出演了《大话西游》，也是在影坛获得了一些奖项。他的音乐之路啊，到了1997年那才是真正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转战台湾，发行了自己转战台湾之后的首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第一张专辑就卖出了80多万张，主打歌曲《他不爱我》也成为了莫文蔚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 关于莫文蔚，很多人都认为莫文蔚好像应该是台湾人吧，哈。但是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哈，他确实是生长在香港啊，是一个香港人。只不过呢，在音乐发展历程当中，刚开始其实也是在香港发的专辑，到后来呢，想做一个转型，于是进军了台湾乐坛。没想到啊，在台湾乐坛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即便是放在整个的华语乐坛当中，莫文蔚的这些作品也可以算是非常不错的音乐作品。其实呢，还有一位啊，大家也是，甚至我也是之前一直认为他应该是台湾人，没想到居然也是香港人，那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周华健。周华健呢，1984年就已经在香港乐坛出道，跟刚才的莫文蔚的这个经历有点相似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也是不声不响，直到1986年加盟了滚石之后，一首一首的经典歌曲一直传颂到现在，当然就包括1997年周华健的这首大家都听过甚至很多人都会唱的这首《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全都来自20年前，1997年。可是即便是现在呢，当我们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动听的歌声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亲切，甚至呢有些歌曲会让我们激动。其实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可能不会被消磨掉，反而呢历久弥新，成为了经典。也希望华语乐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经典的好歌伴随着我们共同成长。好了，伴随着这首周华健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创意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编辑主持于悦，代表责编冯健，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为寂寞挥挥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难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